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4度。总的来看，今夜天气适宜赏月，明天依然是个适宜出行的好天气。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 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哎，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今天呢，要和建新来聊一聊新能源汽车板块。其实今年的新能源汽车整体的这个跌幅也不小， 没错没错。 我们以几个龙头啊，一些做客车的企业啊，包括一些啊做新能源这个原材料啊，锂电池的这种企业，我们看到都跟随着大盘的这个下跌在下跌。 没错。 那不知道你认为还有哪些属于这个行业自身的一些原因是在影响他们下跌的？ 自身原因啊，咱们可以去看那么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其实怎么说呢，我们这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新能源汽车其实是属于一个高科技领域的这么一个事情。我们知道高科技领域这个东西啊，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出来肯定是就是大家一哄而上，这个东西都特别贵啊。那随着我们其实技术越来越透明，各种东西就越来越多的时候啊，我们新能源汽车发明一款新的车，就会给持这个公司会有一种带动，或者说我们这新，或者我们这公司和新能源汽车业务有所沾边，对吧？就会有所说，就是说有炒作吧。但是我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发现这些故事就会开始是个像个大泡沫，结果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看见有的那么一个发展状态，就是说我们看到行业越来越成熟了，对吧？成熟之后，我们所带来的就是行业的一些技术的一些不断的创新，但是技术创新的成本会越来越低啊。或者说我们技术的一些壁垒会越来越小，这是行业会发展的一个好状态。但是另外一个状态就是随着我们一些这样的一个发展，会消灭掉很多靠那些故事啊，靠说沾边业务啊，或者说靠一些就是技术跟不上的这些公司，会把这些公司慢慢的清除过去。所以说会造成了市场上的这么一个很，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就是行业的一个重新提振，或者重新整合，或者再起航的那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这个行业会有一定的一些 概念，一哄而上的那个阶段。 对，所以说这个良性的发展阶段，想跟大家朋友去说，其实你付出的代价，也不叫付出代价吧，就是付出代价背后的现象。其实我们就是回到咱们二级市场去看，其实我们认为这个现象其实是很正常的这么一种走势， 就股价在回归价值本身的一个区间。 哎，没错，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现在这么一个状况啊，说给大家去解析一个怎么几个观点嘛， 就是从虚高虚胖啊，到回归到一个正常的水平，是吧？说到这个新能源汽车板块啊，其实包括很多啊，你这个整车厂其实也是这一块啊， 没错， 有些呢做原来的这个燃油动力汽车，也有做新能源汽车的啊，混合动力的等等。此外呢，还有一些刚才谈到的做上游的企业， 对对对， 啊，还有一些做配套的， 是吧？嗯，对，其实是分支还挺多的呢。 做充电桩什么的， 对， 或者是做一些关键零部件的， 对，没错， 就很多这样的企业，其实都在这个新能源汽车板块当中啊。 嗯 嗯，那其实呢，今年呢有一个大的政策，这个主要是对整车厂的啊， 嗯嗯， 就是这个补贴实行退坡方案。 没错， 这个你认为对于整车企业的影响大不大？ 其实除了这个补贴吧，还有一个双积分制。这个其实咱们想说这之前给大家去怎么说呢？就是从最开头的新能源汽车说整个一个发展，给大家去捋一捋啊。因为在刚才您刚主持人也说过是补贴这件事儿啊。因为我们国家开始去推行新能源汽车的时候啊，他为了鼓励一些车厂他去产新能源汽车，对吧？那就是说，那你产了这辆车，对不对？那我就给你补贴嘛，就给你钱嘛，说白了呢，会造成开始我们看见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状态，就是大家蜂拥而上都去产车。但是呢，国家会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光产你不跑，就它等于说就摆在那儿了，很多车也是这样的。那这样的情况下不就等于就是说国家的补贴就是没有实际用到刀刃上嘛，对吧？那所以说我们看见其实调整过一次政策，那说就是说你这车得跑，你得比如说你得跑够多少公里了，那我再给你补贴，那这是又是一个阶段。那再往后他又会有发现，就是跑归跑，那就一说新能源汽车会有个里程焦虑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你跑其实还是不太能满足说适应市场的那么一个需求，毕竟说我们想发明出来新能源汽车就给市场用的嘛。 就现状就是跑着跑着就快没电了。 对，就是 续航里程 对，因为我们去说调研说一些比如说咱们说出租车想去换，对吧？但你跟出租车司机聊，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哎呀，我这一天我就得老充两三回电，那个影响我拉活，对吧？然后呢还有很多是就是自用车也是说我这一天就开个上班，对吧？然后回家开不回来了。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问题，所以说你就算是跑也不太行。所以说我们的国家政策又变了，那随后就慢慢变到说现在这种政策，什么叫退坡呢？其实也不是退坡，就是说我们给补贴的就是条件更加严格了。那严格的体现在哪个几个方面？就很简单，就是我们要求你，就是你的电池容量或者说你的续航里程要高。所以说我们就不管说是什么东西吧，咱们总结出来最后的一个就是想给大家的结果导向，就是你这个车就得跑得长，对吧？一就是能让大家去切实是说能用起它来，不像说我在就是说如果说你朋友们会选新能源汽车或者说选燃油车，就是因为有性能的问题咱不提啊，就是说从里程这个方面不要造成说去选这个两个车会造成一个大的选择上的一个方向，这是一个我们想发展的一个方向。这是一个说我们看到说退坡是退坡了吗？也不是，就是它使得我们整个行业说往更严格的去发展。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毕竟也是虽然说是高科技的一些事情嘛，但是高科技事情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说壁垒是越来越低，然后说技术越来越成熟，对吧？但是毕竟说是不是说浑水摸鱼，毕竟也是带着高科技这个帽子在这儿呢。所以说你如果说你浑水摸鱼是过不去的，所以说这样来说你还是一些企业一定是有一定实力的才能享受到我们说退坡之后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就是他能还能继续享受到这个红利。但是那这样的情况下说一些不好的上市公司，你之前浑水摸鱼，你的后续研发不够，或者说你本身之前说由于只是说我跟新能源汽车挂上点钩，或者说我生产的比如新能源汽车至少再举个例子啊，用点什么隔膜啊，或者说用什么电解液啊，你的本身就没有说是你的产品没有竞争力，只是说因为当时的一些热潮来了，那个大家都比较缺货，所以说我只能去向你这采购，所造成的这种情况下，那你在市场上逐渐说冷静了，对不对？这种情况下你浑水摸鱼的产品就不能再存在了。那这样情况下对于所以说这个新的制度虽然说叫退坡，其实最影响的就是这些企业了。 但是对于一些龙头企业啊，他们其实也缺少了原来能够轻而易举获得的补贴， 对， 也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没错。其实我们看到为什么说整体 在调整，说整体会有一些重塑状态，就是说对于说那些小的企业或者不行的企业来说，其实是致命性的打击。对于说这些龙头企业有打击，确实是有打击，几个方面还是给大家去一一说一下啊。还是从价格来说，比如说像材料或者技术来说，成本会降低，那是这一个利好。但是还有一些问题啊，就是说一些材料的一些制造成本，有一说，比如说像别的一些，比如说像环保啊，或者说从或者说一些有色金属的一些资源的一些逐渐减少，会造成这些原材料的上升。 成本的提高， 对，其实像，但是我们因为一些技术的成熟，或者说一些大量的新能源车出现之后，会使我们这些车的卖价提不上去，那会造成我们成本提高了。车你虽然是好车，对不对？但是我车卖不上价，那我们中间的利润就会降低。那对这些成熟的车企来说，这是一个他们经受需要经受的考验。但是呢，为什么说你龙头，你既然是龙头企业，对不对？你有一定的优势，我市场也认可你了。国家给你补贴的目的是为什么？其实补贴是为了让你有更好的动力去做继续研发，因为毕竟也是科技，你把这些去努力的再做二次研发，你还是有能力去把你的成本再一次降下来的。所以这个方面确实是我们这些龙头企业在经受的考验，但是它不像说那些小的企业，对吧？就我们受到了一定，假如说应该叫做毁灭性打击，但这些企业来说，我们对于企业看，如果你是真正想做大做强的一些企业，那你就应该去付出相应的成本去做再次研发。但是有一点会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我们发现啊，确实是这些车企另外一个面对的困难，我们不可逃避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像比亚迪啊，对不对？这些汽车他们所面临的还有一些别的厂商，我们知道，比如像宝马、奥迪和奔驰，他们也是正在去做一些就是新能源汽车的转变。但是说我们这些像比亚迪汽车怎么办？你是不是就没有办法活了？其实也不是啊，因为 定位不一样。 对，定位不一样，一个是您说你我们。打的是一些就是说接地气的车，毕竟这一块其实消费的能力强，比如说我们像三四线城市的消费升级啊，对不对？其实他们去会需要这些车。还有一点优势就是由于说我们定位不一样，所以我们的销售量会起来。所以说虽然说你一些宝马奥迪是个大牌车，但是其实还是那些就是相对来说物美价廉的车销量多嘛。而且比亚迪它就拿比亚迪做例子啊，比亚迪除了说汽车来说，它还有公交车的一些事情啊，说是咱们说它有很多一些在国内一些试点，它有很多好的一些数据。其实这些数据来说也是一个这些王牌公司的一些就这些龙头公司一些王牌。因为毕竟说新能源汽车你去怎么研究它，就是你的数据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所以说一方面我们可以去找一些好的一些大的厂商，对不对？那个三个巨头嘛，去合作。另外一方面这些数据对于我的一个后续研发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帮助。那其实又回过头来说，毕竟还是个科技型的一些，就是新能源是个科技型的产物嘛，你这个东西不一定说这个东西它对于那些老牌汽车厂商来说，他们的优势在哪儿？设计上有可能有，他们又说什么流线型啊，使得我的车的这些里程会提高，但是毕竟你的数据还是没有我们多。我们通过一些数据做一些研发，其实也有可能去突破，处在一块儿进行突破。比如说我们比亚迪，我们可以说，我们也许说整车不行，但是我的电池做得非常好。我们也可以通过我的电池去打入到这些什么那些三大巨头里头去，这是也是我们一些新能源汽车的一些厂商的发展方向。 嗯，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好，刚才建新呢是从几个角度啊来进行分析啊，一个呢就是从存量以及衍生出来的数据的利用价值这一块啊，来更好的提升自己车和消费者的这种匹配度啊， 没错， 以及从某一个关键零部件啊，包括电池的这个角度，来提出某些龙头公司他们的价值竞争力所在啊。尽管有这个国际上的车企啊虎视眈眈中国这个领域啊，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数据啊。从销量来看呢，八月份的新能源乘用车仍然保持 50% 以上的快速增长，这个在整车市场当中的增速是非常之快的。 没错没错。 那么也有相关的分析师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产品的投放，新能源汽车是少有的下半年景气度会明显高于上半年的一个板块。 所以有人认为是下半年啊，新能源汽车量价会提升。 嗯，没错。 这个你是什么样的？ 这个其实啊，我们看到它的景气度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它的增速会很高，对吧？一方面，我们从两方面说啊，就是。你刚才还提了一个，除了说我们补贴的问题，对吧？还有一个双积分制，双积分制可以大家去聊一下，就是我们很简单的概括一下，就是你这个车厂想生产燃油车，那你就必须生产一定量的新能源汽车去用这个积分换燃油车。但大家其实现在还好说，因为大家知道还是燃油车赚得多，对吧？所以说但你跟车厂嘛，你想赚钱你就得先生产新能源汽车。但是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去看一些就是车厂啊，说为什么你新能源汽车卖这么多，但是你利润或者有可能是倒退，有可能就是说利润增速非常少，就是我们刚才去说的造车的成本起来了。 嗯， 车卖的再多，你就是你卖的价还是那么多，对吧？你就是像你说赚个腰，我们没有那么多钱。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补贴的一个发放机制，不是说我这辆车卖出去了，我跑多少钱，我把补贴给你。它是按一定的时间，比如说我今年过了，对吧？就今年过了，就我给你个补贴，或者说我今年过了之后，我再欠你两三个月，再给你补贴。所以说，这个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宇通客车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财报不怎么好看的一方面原因，就是它的车产出去了，补贴也到位了，但是补贴钱没到位。 嗯， 就是我说我确定比较，假如给大家举个， 确定有补贴， 确定 没有在那个财务年度到账。 对，所以说你就看着报表就很尴尬。所以说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就是为什么刚才您说也有分析师会这么认为，就是说这个上半年的补贴有可能会下半年再到账，因为我们毕竟说退坡了嘛，补贴本身是钱又少了，对不对？但是你如果再不补贴的话，其实对于车企来说你日子也不好过。就这几个方面会造成我们看到下半年有可能这个行业来说会有一些好的一些发展啊。 这个补贴呢主要还是财政的这个补贴啊。 对对对。 我们来看一下官方的表态啊。最近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宋秋龄在2018年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说，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然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宋秋龄在2018年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上说，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仍然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下一步中央财政将按照国务院统一的动态调整机制联合有关部门做进一步的研究完善。一方面仍然坚持扶优扶强的政策导向，继续提高补贴技术门槛儿。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将落实补贴退坡方案，加快转变支持方式，完善相关补贴政策措施。哎， 嗯， 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可能支持力度会更大。 没错 啊，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的还给我们指明的方向就是说，你这个公司起码你要勤奋干活，我才给你支持，对吧？现在就是还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从补贴变成为我们去研究我们该怎么支持你，对吧？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转变。所以说带领着他是给我们这个整个行业其实指明的方向，就是你只要好好发展，对不对？我就给你非常好的一个政策。怎么说呢？虽然就是双刃剑吧。那一方面就是还是刚才说的，就是你不好好干活，那你只能去，就是怎么说？就是你可能你只能被淘汰了吧。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支持你，但是问题遇见就是你这个东西会遇见瓶颈的。如果看就看你哪个公司去能突破这个瓶颈，还是拼的一些公司的自身的能力。 其实这个方向我们认为还是很对的。 嗯， 就是一方面呢，对于一些关键的行业咱们不能不支持， 没错， 但是呢也不能够像温室里的花朵那样过分的呵护。 没错， 有人统计了，凡是政府特别呵护的行业 啊， 最后发展都不好。 对对对，没错， 是吧？ 没错没错。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前面了。要么就是超级过剩，是吧？ 对对对对。 最后呢大家就觉得政府一旦停止输血，停止扶持啊，哀声一片。 对，没错。 那但凡是那种就是给予一定的扶持，又在这个市场当中让这些企业优胜劣汰的话，可能会杀出一些黑马来哈。 对， 如果是完全不管的，有可能会更加的 对， 让人惊喜。 对， 互联网行业 对，没错， 看到就是一个例子。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其实政府的一个态度，其实也是能对于一个行业来说，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一个转变的一个机遇吧。所以说这个东西，对目前来说啊，我还是非常乐观的，因为毕竟说是从刚才您看的说您的这个就是一些报道吧。 其实近期是支持。那从远期来看，一直和大家去强调，我国也是讨论了我们什么时候取消燃油车的那么一个时间表，对吧？而且我们对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增量是有保证的，就是不是也不是保证，就是有个目标的。但是这个目标来像我们在这个目标设定之后，我们呢又在严格把控着细节。所以说这个我们认为远期的目标是一个高质量的目标， 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方向，所以说也值得大家去思考的啊。 那么结合到近期股价的这种深度调整啊， 嗯， 再谈到刚才你谈到的国家的政策支持， 嗯， 以及未来目标的确定， 嗯， 以及一些龙头公司他们所拥有的一些核心的数据也好啊，目前的市场占有率也好，还是核心的技术也好， 嗯， 那会不会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买入的时机呢？ 这个是比较好的买入时机，这个还是得看市场，就是因为毕竟你不能逆着市场走吧。但是说我认为说你市场转好的情况下，你整个行业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方向。那怎么给大家再举个别的例子吧，我们看到知道最近有一个蔚来汽车上市了，对吧？我们看到其实大家市场对的分歧也很大，但是我们记得是上市第一天是跌的，然后转天好像拉了 70%， 5.76%。 啊，转拉就是。 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在美国上市的啊，蔚来汽车。那么它在第二天上涨 75.76%。 嗯，对，这个是一个方向，所以说想跟大家去说的肯定不是因为它是个中国厂商，对吧？这它但是呢这个 70% 多的这个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我们看到当天其实中概股涨的都还不错，但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认为美国的一些投资者其实对于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发展，这个行业的发展潜力还是非常看好的，所以说它以点带面了。因为它在蔚来汽车，其实它怎么说呢，可以作为一些标杆告诉我们新能源汽车以后的形态是什么的，样子是什么的。 它这个公司很有意思，70%的零部件都是采购的，所以呢有人分析合作建厂代工生产也许是它未来的特色。 对， 目前来说呢它是和江淮合作。 对，所以说我们想他为什么说这样的一个模，他其实也是给他的一个成功的上市，或者说他以后的一些模式来说吧，其实他对于他就是给我们新能源汽车走了一个方向。因为目前来说 我们不生产水，我们这是零部件的 对 组装企业。 但是其实有两个方向啊，因为我们知道新能源汽车目前其实也是有一些动荡。其实我他的另外一个给他的一个预期就是，我们通过一些募集的资金，有可能他会未来其实还是走了一个说我自己能建厂的一个路线，但是我们想的出来就是他还是说给大家指了一个我们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说白了啊，我们现在来说有很多的咱们自己的一些厂商嘛，就属于闭门造车，你也不知道造成什么样。但是他的一个成功上 开放式的， 就是受到了美国市场认可，所以而他的一些合作模式或者说建车的一些理念。因为咱们之前在说我们要实现多少辆车，对吧？这项多少辆车只是说我们有多少辆，但是实现什么样的标准的车，或者你的新能源车该是什么样的形态，没有标准。 嗯， 所以它的这个出现会造成了说，哦，新能源中国的新能源车是这样发展的，啊，你初期是可以怎么发展的？ 嗯， 那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大家认清了这种模式就好了。因为我们怕就怕在说，就因为一直在和大家说，你去炒，就是因为咱们去做股票，对不对？很多是做的预期里边怕什么？怕的就是一个不确定性。现在有了确定性了，对吧？告诉你应该是这个样子。大家之前都是虚幻的去想，不知道是什么，只是就是一聊啊，新能源汽车。但是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样的？该有什么样的设施？跑成什么样的？该形成什么样的一些，就是什么怎么组件怎么玩吧？其实大家不是这样，这是给大家指明的方向。所以 它这是一条方向，是吧？ 对对对。 刚才你谈到的什么宇通啊、比亚迪啊，是完全不同的路数。 对，所以说它给是等于说指。宇通和比亚迪他们属于真的是龙头中的龙头，他们能整个从上游到下游 都控制， 完全控制了。但是你这个行业里面只有这两家公司吗？不可能。 对吧？那你行业就等于说，就不活分了嘛。所以说，他给另外，他是给另外的一些、这个行业里面另外公司指明了一个很好的方向，怎么玩、怎么生存。 他这个有点像苹果的模式啊，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么会不会给一些零部件企业，包括这个 A 股的一些啊相关产业链的公司带？ 怎么生存？ 他这个有点像苹果的模式啊，是不是？ 对对对对。 那么会不会给一些零部件企业，包括这个 A 股的一些啊相关产业链的公司带来机会呢？ 这就是我下面想说的，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从我们从未来汽车去拆啊，去产业链，我们自己也是做了一个产业链的分布图，其实供应商非常多，对吧？其实这就是为什么说他是给了指明方向，同时又注入了新鲜血液，他是给这些零部件厂商再一次提供了一些机会啊，对吧？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有可能说龙头里面从上到下都控制了，你那些别的企业怎么活？我专比如说我专注造车架子的，对吧？然后我们说专注造某一个零部件的这些厂商，那就没有办法了吗？那不可能啊。就因为我们知道你必须生产新能源，你生产车企要生产新能源汽车才能生产燃油车，必定会减量的呀。那你这些厂商是不是就看不到希望了？现在告诉你不是，对不对？我们新能源汽车也可以这么玩。 但是你的意思是观察啊，还不知道能玩出什么来啊。 对对对。 所以这里面也许存在更多的一些机会啊，留给在 A 股上市的一些相关产业链的公司， 对对对， 而不就是整车厂。刚才我们分析好很多都是整车厂的一些机会啊，但是也没有谈到啊，刚才建新没有谈到说现在是不是买入的一个时间点。 对， 我们即将进入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什么时候会出现比较明确的买入信号呢？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远远地远远地，月亮的脸，扁扁地扁扁地，岁月 香港仔北漂30年的创业史，一段传奇人生精彩登场。 我是本剧的制作人朱红，话剧《茶餐厅》是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而创作的一首创业者之歌。作为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国家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话剧《茶餐厅》第二轮演出即将开始，期待您的关注。 9月21日至9月30日在朝阳九剧场上演，购票关注永乐票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北广合艺出品。 纵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 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1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其实每个假期啊，作为投资者来说呢，有更多的时间离开交易的实战环境，冷静下来啊，静下心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自己原来的投资行为，自己目前正在关注的这个领域。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资深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今天要和建新聊他非常关注的这个新能源板块啊。 嗯， 刚才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个市场深度调整，新能源汽车板块也没有能够幸免。 没错。 那么结合未来的一些良好的预期和一些想象，是否现在到了一个买入的时间点呢？ 怎么说呢，你看你咱们投资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吧，你现在买入有可能其实不太适合，因为我们知道目前整个市场的氛围，一是不太能支持说某一个行业做连续不断的这么一个就是持续的一些上涨。那如果你是做长期来看，怎么说呢，你去得寻找一些关键点位去看。因为你说做长期现在买入，你说闭眼买也不可能买到山腰上，对吧？但是具体的一些怎么说呢，去观察的点啊，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看到，如果说我们新能源汽车上有一些重大的一些就是技术性的突破，比如说我们像什么什么电池的一个新的技术啊，改善性的一些新能源汽车的一些东西，电力输出的一些技术有些重大突破，在技术上的一个形成，其实是新能源汽车一次好的一些转变。那另外的其实就是我们需要看一些政策啊，它是一个更严格的一个补贴方式，那我们会看到政策有没有新的一些改变的方式，会成为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看看有没有一些更大的一些支持呢。我们也知道，毕竟现在这个行业随着说我们的原材料的一个不断的涨价，会造成了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些 车厂他们对新能源汽车所获得的利润在不断的压榨，那你的如果说国家的政策或者说国家的一些支持能稍微的再给一点说输点血来说，对于一些这些公司来说其实还会有好的一些表现，这是几个观察点。那另外来说啊，就是我们看到一些观察一下，就是还是看量吧，因为我们知道毕竟说是现在的量也是在不断的生长。 您看的是交易量还是看的是卖车的这个 车辆的数量。然后毕竟说我们看到现在车的一个卖车数量在不断的增加，但是我们知道下半年来说啊，是卖车的一个高峰期。那我们 对，特别是十一期间是吧， 对，那我们看、啊、卖车怎么看。如果您会发现新能源汽车其实它的增速要比往年高一些，那其实它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市场其实对新能源汽车现在认可度也在不断提高。那对于我来说啊，我是非常喜欢和大家去分享这个，这个东西只要能落地，大家能用，大家能认可，其实这个东西才是我们真的值得去投的这么一个东西。那所以说如果您能观察到这一个数据有所明显的改善，其实我们认为新能源汽车作为一个长期投资的一个、方向来说吧，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节点。 一定要等待这个明确的交易信号出现的时候，才进行投资和下单。毕竟现在还是在一个整体弱势的环境当中， 没错。 这是一个原则。 长期来说，还是建议大家去看到行业的这么一个转变，因为这个东西说和大家去说啊，因为就是你去抓这种信号来说，其实会出现一些不太准确的一些方向。为什么？因为就是说刚才咱们去说的，就是说这个东西数据出来了会造成的问题，就是大家市场还在去消化分歧。所以说给大家建议就是不要去抓明确的信号，就是说大家给自己去设立一个大概去认为的区间就好。 比如说 我们看到数据说回暖了三个月，或者说我们看到十一的销量，对不对，已经是不就是有一个大幅就比连续三年会提高的这么一个，比如说你认为啊，比如说我们增加提速了，提高了2%，提高3%，这就是你认为的很好点，而市场会有可能会认为说提高10%才是你那个点，但是你那样的情况下会造成市场的一些震荡。但是对于你来说，你设计好这个之后，千万不要说因为他那边所造成的一些混乱，其实3%多少其实已经代表了市场在逐渐认同了。 就是你自己定一个标准，如果达到了，你就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时间点出现了。 对，没错，这个东西我们其实想避免跟大家说去，你做长期投资， 不要被市场 所影响。对，你肯定会经历了一波说市场对于一些分歧的一个消化。但是如果你做长期投资的话，你坚定你的信仰是一个我认为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有人说了，市场总是错的。 对， 市场有这个反身性。 对，这个也不好说，不是说市场是错的，其实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就市场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头。 就是你听到的、大量的这个传播的观点， 对， 就可能会误导你。 对，因为这个市场就是这样，你毕竟是做二级市场，会有一些等于说是你要说一些好的消息会提前的布局，那是好的，对吧？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就说就是咱们举个例子啊，说大妈那个市场大妈都在买股票的时候，那市场其实有可能会出现了一些调整。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有色金属行业吧。其实他们也是和新能源汽车啊息息相关的。 没错。 一些重要的零部件啊，电池啊，都需要一些稀有的一些元素。 没错。 这个行业今年呢也是出现了整体的这个下滑。 没错。 稀土啊，还有一些铜啊。 对。 还有一些比如说镍呀、镉呀等等啊，就是甭管什么样的有色金属， 对， 今年反正涨得都不是很好。 没错，这个其实也是对于等于说就是如果说是跟新能源汽车相关的，比如说那个三元锂电池所用的一些那个有色金属原料，或者说我们的锂电池啊，或者那些钴啊什么的，其实就是我们知道之前去炒他们的时候就跟新能源汽车有关嘛，因为我们知道电池要用它，对吧？那现在问题就是说，因为我们看到新能源汽车一些退坡或者说一些问题之后所带来的这些，大家对于他们的预期来说，哎， 都降低了。 或者说你对不对？你不行了嘛。而且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这些材料在这儿，你怎么去运用这些材料就是说能研发出更好的一些容量的一些 电池来说，对于这些材料的不确定性就很高。有可能说我现在用钴，或者说现在用锂，有可能我们新的电池就不用这些了。所以说对于他们来说会造成了很大的一些不确定性。那这是一个啊。那另外一个，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因为我们就是从新能源汽车开始到今年吧，应该是今年是第一轮电池该出现报废了。 嗯， 那报废呢，一个就是想跟大家一会儿去提一个行业，就是一个就是回收的这么一个行业。那另外一个就是发现我觉得这些回收行业所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之前用出去的有色金属就被回收回来了。那回收回来之后发现，哎，就虽然说不可能百分之百回收，对吧，那你回收出来还是说会出现就是有东西回来了，对吧，那你供给就会多嘛，供给多了之后就会出现很尴尬的局面，就那也是成为了这些有色行业的他们会有一些调整的那么个原因。 你看刚才你谈到钴密这个代表公司韩瑞钴业为例的话， 对对对、 啊、今年年初的时候最高价是214块钱啊， 对， 基本上是跌了多少啊，跌了40%左右。 它的是钴资源最多，资源多其实你的溢价能力就强，所以说再加上我们之前再加上说新能源汽车一直在不断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所造成的，他说哎呦我对不对老大嘛，东西多呀，那我肯定是公司业绩就好。那现在刚才和大家去说，就是一个就是回收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看见那个发展会就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那退坡所造成的不可能大家一窝蜂的都去再去采购钴来进行生产电池了，量肯定会减少的，那对吧，它再提价也没有办法去赶上这个量的改变、那所以说他们就会有一些相应的调整在这里头。 所以目前也很难判断这个钴值重塑啊到底在一个什么阶段是一个合理的区间，或者是什么一个阶段是底啊？如果放到大的环境来说，我们经常说眉飞色舞啊， 嗯， 这也是经济比较景气的啊，这个强周期当中的一个明显的表现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能源消耗啊，包括一些制造业啊所带来的这种金属的消耗啊，都会增加，所以啊，就会出现眉飞色舞的这个局面啊。 没错。 那目前来说，似乎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大的周期啊，来支撑这个领域的业绩的提升。 对，所以说整个就是这几方面吧，咱们刚刚您要说眉飞色舞，也会咱们看到，其实我们煤炭这边其实现在也是经历了一种是怎么说呢，我们认为会从周期的属性有可能会变成非周期的日常属性的这种方向，毕竟是供给侧改革，那所以会造成我们它所影响的有色这一块会也会造成这么一个样的一个改变，所以说整个行业会有可能会不可能完全复制了我们说煤炭行业这么一个走势，但是说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会小幅的一些随着走势而出现，所以说调整肯定会出现的，但是说怎么调目前来说我觉得个人还不好去判断，只能大家去看一下整个市场的一个不断的变化。那其实虽然有点费脑吧，那没办法，现在市场就是这样的，大家也得去费脑去看去观察了。 嗯，所以在这个大的有色板块当中，再来看新能源汽车所需要用到的这些矿产的领域啊，结合到一些上市公司的股价来看的话，也许这个行业出现转机的信号还有待观察。 对，前一阵子啊，苹果公司去发布了一些就是发布会上他说了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点，其实但是他没作为重点去报道，因为我全程看了那个发布会，他去用了大概有5分钟还是15分钟的时间去讲了一件事儿，说我们苹果的所有的生产的材料会进行就是绝大部分是能回收的，而且我们在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要100%回收的。最大的造成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会减少很多新矿的一些需求。 嗯， 科技公司嘛，虽然说是造手机的，对不对？但毕竟都是手机里面有各种零部件，其实和你新能源汽车，除了说车架子、车轱辘什么这玩意儿没什么大关系，其实别的什么一些控制板啊，那些线路什么玩意儿都差不多。所以说这种发展的方向就是在不断的回收。哦、你能 信心这个是从宏观的角度提出来了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了，这就不是短期什么几个月一年的事儿了。 对对， 这是站在一个大的技术革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行业了。以前我们老说的观点就是这矿啊，是吧，开一天少一天，是吧， 对对对， 用一天少一天， 没错， 这个越买越少，越用越少， 没错。 但是 没有考虑到就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回收利用率的提高以及回收的成本的降低。 对对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可以看到说发展出来一个很好的方向，所以说刚才也想和大家去说一下这个回收这一块。 那就看看哎哪家企业在回收做得最好也许这个代表了未来技术的一个方向。 对，其实这个可以大家去看一下，这个上市公司具体也不跟大家去说了，其实有现在咱们 A 股里面有大概我记得是两三家做的还是不错非常好的，已经是在提前布局了我们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这么一个回收。所以说对于这两家公司，其实我是认为它在我们看的有色这一块进行调整之后它会有很好的优势。毕竟是说有色会受几个方面原因啊，就是说我们矿开采的是越来越少，那对于说这些能回收的公司来说呢，我们这矿好像是感觉是用不完、 啊、 对吧，我们就无限在赚，对不对？所以说这种状态就是可以说等于说它会形成两个不同的一个对比，所以这样来说其实回收这一块是说我们新能源汽车所能衍生出来应该大家去值得去看的那么一块、嗯、 现在是不是政策的导向就是谁生产谁负责回收，当然这个企业还得要找第三方来帮他做这个回收是吧？ 对没错，但是所以说但是你想嘛，你回收你自己回收价高成本高，你还得付出一些环保的问题，有时候也许人家说别的公司能回收 80%， 你能回收 30%、 嗯、 那就很尴尬。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是说我认为啊是一个是专业的事儿，让专业人去干、嗯、 但是现在这个回收啊、 嗯， 我看一些了解就是难度也很大， 没错， 因为各家企业生产的标准不一样， 没错 啊，你都是电池， 对对对， 但是里面是不同的，咱们也不懂啊， 对对 对， 对， 就是里面是不同的组装的方法的， 没错， 包括各种这个比例也不太一样， 对对对， 所以就跟那个原来充电器一样的，没有统一一家企业生产一种， 对， 你说统一一下得多难？ 对，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这您这说的一个怎么说呢？这是一个研究的和发展方向嘛，也是去了解过这个统一的这么一个标准，其实也是一个目前的发展方向。所以还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如果咱们能说，为什么说那些回收企业其实有看点，就是它如果说它的发展好的话，它能就是完全抗拒掉我们说不同的这些装卸标准，其实它的一些弹性或者潜力来说应该就是还是非常大的、嗯、 刚才金星说了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些企业在上市公司当中没有多少， 对，确实是两三家吧我记得是， 嗯， 大家可以去挖掘一下，其实还是， 那他们现在的这个股价水平怎么样呢？ 现在也是经历这么调整，因为我们知道第一批车刚是就是该淘汰，所以说他们的你虽然说它有这项业务，但是说你从这个业务所带来的利润还是不高、嗯、所以说你市场上还是不太认可说我能通过这上面赚钱， 嗯嗯嗯， 这是大问题，所以说你还是没有看到说它有什么一个经济效益嘛，所以说你能看到的公司的股价还是没有很好的一些表现、 嗯 嗯、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虽然你拥有一个良好的技术，但是这个技术还要有可操作性， 对、嗯、 还要有这个市场 对吧， 对对对， 你不能赔钱去做这个，就像原来我们说很多年的那个干电池的回收一样、 嗯、 都知道这个要回收，都知道回收也能够有很大的价值， 对对对， 但是电池是散落在千家万户的， 对， 你把它集中起来这个难度就很大， 对， 包括这个运输到一个地方啊，这个中间具有很难的这种可操作性。 嗯，对，所以这都是我们待解决的点嘛。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哪一天国家政策假如说出来了一个说我们新能源汽车回收统一，去要去哪个地区去回收，那就解决了我们刚才您说的是集中的问题，然后国家还给新能源汽车的回收定了一系列的标准，那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信号点去投回收这个行业， 嗯， 这么一个信号了、啊、 所以建新意思呢也是给大家指出了一个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我们观察的这么一个行业啊， 没错没错， 嗯，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好像更多的是这个家用领域的哈、啊 嗯， 还有这种大的客车领域，现在呢你看格力不也看好这个， 对对对， 董明珠女士本人也看好这个， 对对对， 是吧，她个人啊也有一些大的企业原来就生产这个燃油客车的，现在也在转型，是不是， 没错、 嗯、啊，包括很多的地方他们这种财政采购也更加倾向于这种新能源的公交车呀 客车呀等等。啊，这块的市场的增长空间还有多大？你没有做过研究？ 市场空间其实还是蛮大的，因为咱们在北京嘛，给大家去说说啊，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观察，发现咱们现在的公交车已经是从我原来是什么红色的吧， 嗯， 现在大一路是红色的，这其他的都好像变成蓝色的新能源汽车，所以说我们 也有一些红色的新能源汽车现在 是吧？一路我记得是，但是反正是咱们正在正不断的进行转变，而且我们不仅是北京，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地方政府也是在说希望把我们的一些燃油车去转变的新能源汽车。两个方面想跟大家去说，就个人体验，就是我是从个人体验来说，一方面新能源汽车说白了高级了，舒服了，而且我们看见老车开空调开不起来，新能源车开空调开的还贼溜，上面有好多好高科技的东西，对吧？高有电视，这是说我们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硬性的一个要求， 比那个电车强多了啊，就是原来的那个。 对啊，对，可比那个好， 一晃的。 对，而且这个还安，说白了还是安全一些，对吧？而且作为公共交通来说，我们新能源汽车其实由它天天在那儿跑，对于我们环境污染来说。 嗯， 其实也起到了很大的一个就是友善性的一个作用。另外一个，说实话，你用新能源汽车确实省钱啊， 嗯， 动力来说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对于一些做大型车的一些企业来说吧，这些所带来的一些增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毕竟我们现在所运用的城市少，而且我们的车其实换的也少啊。 但是啊，虽然说有这么多的这个外在比较良好的环境，支持它，当然我们看到就是一些龙头公司哈，这股价今年也跌了50%啊， 对， 也跌了这么多呀， 没错没错。其实另外一个原因啊，和大家去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因为毕竟我们所涉及的公交车，对不对？属于政府采购性行为，你的价格会是有一定的限制和要求的，这一点刚才和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去说的另外一个问题，你要考虑到就是我们的成本在不断的提高，你价格在这，使得我新能源汽车确实是我去卖出一辆大公交车啊，对不对？就有可能说我们的利润没有这么高，所以会造成这种状况。那现在只能是靠量，来上去，对吧？因为那毕竟现在是应该属于一个黑暗状态嘛，因为还是属于说现在虽然说能看到这么多新能源汽车啊，其实这还属于一个试点的状态，所以说不是说全球性普及，全球性普及之后你量已经一旦上来了，其实这个才是我们看到你真正是才有业绩的一个体现的那么一个方面。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宏观的政策啊。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实施意见计划，将重点区域港口、机场、铁路、货场等作业车辆替换为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2020年底重点区域的直辖市、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建成区公交车全部更换为新能源汽车。 对，这个是力度是非常大，就是说咱们从政策的支持，因为现在咱们看到其实还是一个城市里面密密麻麻这么多公交线，其实还是很少的一部分被换成了新能源汽车。那如果说我们看到后年年底吧，全部更换的话，其实量还是不小的。政府采购嘛，价格会稍微不太美丽一些，那如果你量上来的话，其实还是很有保证的啊。我认为啊，还是非常值得去看的。 结合着这个我们所说的股价的这种滞后反应，或者是超前的这种下跌，一旦市场转暖的话，在比如说我们现在18年啊，度过了18年19年相对比较艰难的一个时间段的话，中国经济啊成功的实现了某种形式的提质转型啊，会不会迎来一个共振呢？ 这个是我认为概率性还是比较大的嘛，因为毕竟说我们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发展是有政策的一个支持，是吧？然后呢，我们看到其实它的发展除了政策支持之外，还有一些必然性的一个存在嘛。就在几方同时，我们看到说经济一些转型啊，或者说我们居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啊，我相信有个最接地气的事儿啊，就是北京人有可能不可能再希望去看见 昏天黑地的状态，我们还是希望蓝天一片这种状态。所以说在这种大的愿望下，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其实从上到下吧，就是都会有一定的一些发展趋势的要求。那再结合上我们说经济在一个不断转型啊，再加上我们通过几年的沉淀，行业之中也会出现一个不错的一个重塑，那整个行业来说其实会有一个很大的概率会同我们的经济一同在进行一个增长的一个状态的啊。 嗯，我们以这个客车为例的话，因为它毕竟和这个小轿车还是两个市场不同的市场，政策明显的支持，而且龙头效应是越发的明显。 没错 啊。此外呢，还有这种示范的效应的带动啊，除了政府的采购之外啊，或者是某些这个大型的运输枢纽啊，他们采用之外啊，也会带来很多的民营企业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组织机构啊，包括一些这个运输企业啊，他们自己的这种跟进，再结合未来经济，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向好的信心，作为这样的一个支撑啊，经济未来比较稳健的发展的话，我相信这个领域未来一段时间会迎来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走势吧。 对，这个是我就是还是说的确定性比较大，因为 确定性比较大， 对，因为咱们不太能去预料说未来到底是什么状况，但是说从我们分析来说，从研究来说，这个行业的一个发展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潜力的，感觉说为什么说这个行业还一直是个人来说是比较看好的，但是不得不提醒大家的一个目前的状况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一个，不管是说我们的研发呀进入了一个瓶颈，或者说我们整个行业来说其实都是处于一个瓶颈的状态，那这个就是我们也是一个点去观察这个行业如何去发展的那么一个好点。但是和大家还是再反过来去说，瓶颈虽然说出现，但是只要突破了，这个行业的春天就会再次来到的。 嗯，非常谢谢金星今天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啊。我们虽然谈的呢是这个板块，但是绝没有说这两天的一个短期走势，甚至是这几个月短期的走势。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从更宏观的角度啊，从整个市场发展的趋势来进行布局啊，做一个坚定的价值投资者。 嗯，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是旅行号，绝没有说这两天的一个短期走势，甚至是这几个月短期的走势。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从更宏观的角度啊，从整个市场发展的趋势来进行布局啊，做一个坚定的价值投资者。 嗯， 非常谢谢大家的收听。那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朋友们，明天再会。 志同道，行志远，幺零三。